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今天接过新时代的火炬，我们是新青年。这火炬从1919年的呐喊中走来，穿过战争的硝烟，点燃井冈山的星星之火。这火炬从1949年的天安门中走来，穿过青春岁月，穿过改革开放的大门。今天该我们接棒了，从一代代青年人的手中举起可以燎原的火炬，扛起这个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迈向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梦。5月4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为声音创造无限可能，用声音构筑梦幻空间，用创意点亮广播未来。第10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启动在即，本活动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作品征集截止日期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z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们，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我们的青春联盟，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同步音频直播，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什么来着啊？ 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样子， 的 同时您还可以在一直播上面搜索到活力982看到我们。 你是谁嘞？ 我是苗山。 我是更加青年的常小航。 好，你赢了。 我们在节目当中又是一个全新的搭配。 对， 那其实呢之前我们一亮相，各位网友们如果还记得的话应该就知道了，我们俩给朋友们带来一些新的创意，因为今天这样的创意能够让我们俩赢了。 对， 特别能够赢的一事。 终于圆进去了。 终于圆到我们主题了哈。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这个青春联盟之赢在创意的主题就正式开始了，而我们由中国广播电视电影电视联合会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第10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在4月20号正式启动了。那么大赛也向全球的华语电台、社会机构，还有我们的在校学生，还有广播达人去征集具有创意的广播音频作品，并且评出各类奖项，从而呢这个在全球的华语广播当中要逐步增加北京电台创新节目的影响力，也是为了进一步打造我们在广播行业当中的一些知名创新的一个盛会。当然除此之外，除了打造这个事儿之外，我们还要打造这个人，对吧？就是这个参赛者一定是够有脑子的。 对，其实这个比赛走到第十届，通过上期的节目以及上上周的，我们基本每一周会推出特别的节目，就是为大家解读在这一届有什么新花样出来，同时呢也是帮大家怎么能更好的参与到比赛当中。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又来了。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除了我们俩赢了之外，还有另外请到了一位大 赢家啊，人生大赢家，来欢迎一下我们两位特别来宾，我们的座上客两位专家级的人物了， 没错 啊，先欢迎一下吧，我们 你紧张什么？ 因为之前咱们两期节目当中都是我们请到就是我们参赛的一些个后方的组织人员啊， 对对对， 还有选手啊什么的，这回评委坐镇， 真的是大咖， 哎、大咖驾到，是吧？来，让我们欢迎一下中国社科院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冷松老师，欢迎一下，欢迎 大家好。帅哥美女主持人好，这个听众朋友们可能不一定能看见这个直播室里面啊，实际上我们两位主持人都特别有范儿， 谢谢 啊，我看到他们我就觉得我有点老了，虽然我还是位80后。 没关系，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啊，这个关爱青年计划来看看我们依然帅气的冷松老师什么样子啊。 对，其实冷松老师的名字我每次看见我就心里一揪，因为我每次都是看到各种什么电台传媒动态啊，各种文章啊， 就是参与的事情多一些 啊之类的，对。所以呢，冷松老师的名字以前都是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回不只有名字，真人也亮相了，我们特别开心啊！ 谢谢。 另外，这位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教授、全国公益广告创新研究基地副主任，你来。 来，欢迎一下何群波老师，欢迎一下。 等。 哎，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好。 嗯， 今天是第一次来这个北京青年广播呀、啊。 嗯， 就是感觉自己又回到青年时代了。 不，您一直在青年，就没有往前走过冻龄了。 正青年， 正青年， 正青春。我们当然这个片花里边还说着呢，这个青年与否不按照实际年龄界定，而按照心理年龄界定。 实际年龄也正青春呢， 是吧？我就是40多岁，我就80多岁，都一样，都可以是青年啊。 对。 那么，其实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大咖来的目的啊，在于这个是我们的评委群当中的这个两位啊坐镇嘉宾。 嗯。 所以呢，各位朋友们，如果你提交了相关的节目也好，方案也好的话，那都会经过我们的评委们他们的层层筛选跟相关的评议。 嗯， 这个标准可是厉害的不行啊。嗯， 很多朋友就说了，就是我现在准备这个作品、想法、思路都有了，已经开始着手弄了。 嗯， 但是哎呀，就是不知道这个评委的喜欢什么样的呀。甚至就是说，我觉得挺好，但是可能听众朋友觉得未必好，评委老师可能也未必觉得好。那到底什么样才是真的好？ 嗯，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吗？ 对啊，所以大家好了以后，我们就要请到大家来给大家评议的评委嘛，是不是？那今天我们既然请到两位评委了，刚刚也是介绍了两位评委哈， 嗯， 也来先跟我们去分享一下这个，先了解了解咱们这个相关的思路跟方向，比方说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思路进行创新呢？尤其在这个音频节目当中、广播节目当中这样的一种创新，作为专家级的人物啊、你们心中的创新将会是什么样子的呢？能不能先跟我们来 去，我觉得两位老师都是多次担任我们这个大赛评委的、一定见过特别多作品，包括评选出来的优秀的结果，所以两位老师就对 嗯， 分别给我们讲讲，因为两位评系的这个方向应该不太一样。 对、 好的，感谢啊，这个因为我个人的策划研发电视类的节目可能多一些， 嗯， 那么广播类的节目呢也一直在参与。我觉得首先这个赢在创意这个大赛啊，它办得特别好，因为创意现在是衡量一位青年水平和前途的一个重要基础。 对， 说实话，无论将来您毕业以后分配在一个机构也好、单位也好，还是创业公司也好，写文案、写创意文案、去提案，其实都是一个重要工作，特别在北京、北上广深这样大城市。所以呢，其实青年人的前途，一个是创意，一个是表达。有了这两方面，其实你在任何单位都会如鱼得水。那我们办这样的大赛呢，我觉得也是尊重知识产权、尊重想法、尊重创意的一个表现。 嗯， 那么具体说到哪些创意好，我觉得我们先明确一点，就是世界广播电视的一个整体发展方向是满足听众和观众的窥私欲望。当然我们提倡的是比较正能量的这种窥视、所以为什么大家会发现真人秀节目， 嗯， 不论在电视中还是广播中，最近都是一个发展趋势。 没错， 前几季的大赛中印象最深的有一个叫我的首马， 嗯， 其实是那个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宋阳去自己去跑那个马拉松，那个印象是非常深的，就是让广播节目有即时性和现场感。 嗯， 其实这个不是每一个创意都能做到的。那在那期节目中我又有听到宋阳作为 为一个从来没有去跑过马拉松的人，他真正的就是感受了一次马拉松从头到尾，从一开始的这种兴致勃勃，到筹备准备，到一些生活安全方面的知识，到参观收容车，到最后跑到一半坚持不下来，一直到最后坚持下来以后自己对人生的那些感悟，这就是广播节目真人秀化的一个趋势。我觉得它其实给我们未来的参赛选手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那真人秀不仅仅是参与马拉松，所有的职业体验完全都可以靠我们的主持人走出直播间，去用这种体验式的方式来做。因为现在电视节目中呢，我们不论是明星体验还是文化就名人体验都变成一个重点，所以呢，一个是体验式真人秀，还有一个呢，希望我们的这个创意标准啊能够满足真实的需求，就是满足需求类的往往大家有共鸣。 没错。 那么人有哪些需求呢？马斯洛有一个需求理论，最基本的是生理需求。那好，美食相亲就是生理需求。这个年轻人爱吃 是吧， 对吧，然后不断的这个吃货也多。那么包括相亲呢，大家现在这个找对象的标准方面也提高了，这是青年人的第一要务。那么在这里面就是实际上这个需求是一方面， 特别适合苗山这个 都是刚需， 美食啊相亲啊都是刚 需， 刚需刚需 都没有满足的是吧， 刚需。那再往上说呢，其实创业也是刚需。那你的求职也是刚需。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这些创业节目、创意节目这些类似的这种选秀其实完全都可以。那么从国外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也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参考意见。因为现在国际上的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都在往垂直化、场景化的方向去走。 是的， 我举个例子，选北京最好吃的冰激凌，这居然是一个季播节目，国外就有这样的节目啊。然后最好的厨房装修师选拔，不是一般的装修，是厨房装修选拔。然后在这个一个飞机上答题，在飞机上现场经济舱答题，赢免费去迪拜的机票。 哇， 在妇产医院，给即将这个生孩子的产妇，让她答题，赢取你孩子未来的奶粉。 他还有这功夫呢？ 还有这样的节目，在汽车的 4S 店直播答题，赢取汽车的使用权。答对一题，一年使用权，奔驰、宝马归你。 哇， 两年就是两道题，两年归你，三题归你。那我刚才说的这些呢，大家会有感觉，一个是高度的垂直化，第二个是什么？背后可能都带着商机，带着客户。比如说我汽车 4S 店答题，可能车企是赞助， 没错。 那么在这个妇产医院答题，这个赢奶粉，给孩子赢未来，产妇答啊，可能是奶粉企业是赞助， 或者是平台啊， 哎、对 什么的。 冰激凌那背后可能带着产业，你最好的冰激凌我就签了你，你将来可以幕后分成。包括美国有这样的节目，选下一个青年人喜欢的爆款快餐，黄焖鸡米饭。这个重庆小店 沙县， 这牛你兰州牛肉拉面沙县小吃，这都是属于现在的爆款。那下一个爆款快餐是什么？青年人爱吃的啊， 对对对， 有前提。那这其实都是选，就是我们说选秀现在在往垂直类的去走。 对对， 包括比如说乐高大师，选哪个孩子搭乐高了搭得好，下一个中国的爆款玩具，哪个青年人爱玩的玩具或者游戏，都是这种选秀。过去我们说做选秀节目容易有影响，但过去的选秀节目往往是选大秀、选杂秀，那么现在强调的是垂直化和场景化的节目。 没错。 那么最后一个要讲的就是说，希望大家多策划一些呢反差性创意的节目。那么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小小圆桌派，它其实是孩子们在谈论国际国内的大事，从儿童视角来看这个世界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啊。 哎呦，听了这么多，我觉得特别不想让冷松老师停下来，因为我觉得这课上特别值。 对，我也觉得，就是 不仅不花钱， 就怎么说，就刚才您提议这几种，就如果我单凭我是听众和观众的角度，我都觉得有意思，我想继续看下去。 就这些节目的话，我觉得完全都能够成为新鲜创意的，而且不论说我们下个月开始做还是明年开始做的话，我都特别愿意去观看或收听啊，没有问题。这是在一种创意的这种先导性而言，您的一些想法。那想问问看，这个我们的何老师，您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个新鲜的理念？咋叫创新？因为您在广告学院做教授嘛，所以应该是在广告行业是最最最最最富有创新的一线的这种内容。那创意肯定是为先的。 我个人觉得广告更难， 你看， 因为它时间更短。 对呀。而且广告还分为有视觉的、有平面的、有声音的各种各样的内容，无论是德国的这个红点大奖啊，什么 IF 大奖、 啊、对， 那都是广告当中的最前沿的东西。那能不能跟我们说说看，您心中的创意是什么样子的呢？ 对，他这个首先啊，就是 祝贺咱赢得创意啊，就是今年又开始隆重举办 世界了。 他这个活动啊，影响力越来越大， 嗯， 对， 就是这个知名度越来越高，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刚才说这个创意啊，就是公益广告这个创意确实是比较难的一个事情， 嗯， 有一个好的创意比较难，因为对这个无论是对公益广告或者商业广告，它的灵魂和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创意， 嗯 啊。那么咱就先说说什么叫创意，关于创意这个这种这种概念啊，这种这个界定比较多，但是呢我个人一直比较认为比较好的对一个创意的就是界定呢，是很多年前的一个界定， 说 什么叫创意呢，是商业广告也好，公益广告也好，什么叫创意呢，创意呢就等于创疑， 什么叫创疑啊， 疑问的疑哈， 疑问的疑， 不是，是不同那个疑 哦， 创 异异端的异， 创异啊，创异 异于常人的异， 哎，对对对， 哎， 首先你 创造不同， 创造不同，就是首先你这个创意，你的点子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是的， 啊，跟别人不一样的。另外就是创意啊，艺术的艺啊，你这个东西，你的创意，你的点子跟别人不一样，但是呢，要用一种非常艺术的手段呢，能够表达出来。第三呢是创意啊，就是公益啊，对于公益广告来讲，就是能够把公益的精神、公益的理念，哎，通过不同的一个点子，通过不同的一个艺术表现手段呢，传达出去啊。 嗯，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好的创意， 嗯，是 啊，但是确实是这个创意这个比较难，但是呢，它是有很多技巧可以学习啊。 但是这个技巧啊，学习啊，这个听上去啊，我觉得是更难的一件事儿。你说咱们通过什么东西、什么途径去学习？向谁学习呢？有没有什么参照标准呢？这个问题，我觉得要可能要与时俱进。那今年是一种创意，明年这不流行了，后年又一个新的玩意儿，咱们怎么该觉得自己能够始终领先，或始终能够让自己拔得头筹？这个问题，我觉得才是在骨子里边应该着重注意的内容吧。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时代在变化，每年现在，而且咱们这个中国这社会的节奏啊是非常快， 对， 都在变化，一切都在变化，包括创意的风格呀、类型都在变化。但是在变中呢，也有不变的东西。 嗯， 比方说，你要是想，对创意这个感兴趣，可又有很多学习的手段。 嗯， 第一是要多看，多向前人学习。什么叫多向前人学习呢？因为是无论是电视广告或者广播广告，它都有优秀的作品集。 嗯 啊，这个咱们应该是多听多看啊。就是我给同学们讲创意，在学校讲创意啊，我说其实创意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神秘。 嗯， 就是简单或者通俗的讲啊，所谓的创意就是天下文章一大抄， 嗯， 看你抄的妙不妙。 嗯 啊，就是把别人的一些用过的一些模式啊，然后你能够就消化了。然后能够提升，然后能够超越，那就是好的创意啊。 嗯， 比方说是他有一个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哈，啊，就是说什么叫好创意呢？好创意就是旧要素新组合， 嗯， 就把以前用过的一些手段手法，然后呢你把根据你的内容进行一个量身打造的一个新的组合，那么这就是好的创意。 嗯， 没错 啊。所以这个要多看好的作品，然后也有些书可以看。 嗯， 啊，另外就是最重要的是啊，你得喜欢这个事儿，都喜欢， 喜欢很重要， 喜欢很重要， 兴趣所在。 对，特别是搞创意啊，这个比较难。有的人呢，就是刚开始先搞创业时间，哎，他觉得很容易，结果搞完创业之后呢，他觉得哎，看看不如别的同学，或者不如已经出现了产品，然后他就打退堂鼓了。 嗯， 然后他就不再往下深入了。 嗯， 这个不行啊。哦，这个就是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创业人员呢，应该有以下素质哈。我做个总结。 嗯，好好， 第一个是他们都是有非凡的一个创造精神。 嗯 啊，然后智商和情商呢都是比较高的。 嗯， 啊，然后精神世界呢比较充沛而且细腻，关键是对生活对工作要充满火一般的激情。 嗯， 而且要有超乎常人的一个幽默感。还有啊，更重要的是创业人呢是编段子的老手，会编段子。 这个苗山特别适合。 我一直在想，哦，刚才说这几点好像我都符合呢。 电台第一你段子手，对，那么就是你了啊。对， 还有更重要的，往往他们谈恋爱也很在行。 哦，完了， 完了，对吧？ 最后这一点， 脸都黑了，发现自己 有激情、有技巧，能编段子啊，这样人肯定谈恋爱也很在行啊。他们呢，说话一般话是这个出口成章啊，就像咱们刚才冷松老师一样，口若悬河，而且极具感染力和鼓动性，工作起来呢非常投入。 嗯。 为想出一个好的创意可以三天三夜呢不睡觉。 嗯 啊，在这过程当中呢，他可能会疲倦，他会抽大量的香烟，会喝掉很多咖啡 啊。 他们也是很好的写手啊，大量的咱们看到一些微信的段子啊，都是一帮创意特别好人他们来写的。 嗯 啊，而且有时间呢，他们会客串写一些电视剧啊，写一些短视频呢、啊、甚至写一些电影的剧本啊。他们是有这样两种重要的性格，第一是普天之下没有什么题目他们是不感兴趣的。 嗯， 从埃及人的葬礼习俗到现代艺术，生活的中的每一个层面呢都是他们向往，这是第一个性格，都是特别感兴趣，任行业的感兴趣。因为包括公益广告这一块，它是有很多不同的主题啊，它应该对每一个主题呢，每个行业呢，它都是有热情感兴趣啊。第二是他广泛的浏览各行业中的所有资讯啊，对一些专业的资讯呢他特别了解啊。最重要的这搞创业 这还倒不算重要的，还有最重要的哎呦我的妈呀，这太难了，比三五还难。这 哎，确实比较难， 三五太难了 哎呀， 开玩笑啊，这个最重要的他们一直要坚强啊，神经是像钢丝般的坚韧啊。因为现在搞创业，咱们有过创业经验的人都会有这样一个经历啊。咱们个人把这个创业说出来了，咱个人觉得很好，因为就是写创业跟写文章一样，就是自己的文章是好的，是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自己的创业是好的。然后一说别人就说啊，你这个创业 这不行，那也不行的啊。 对呀、啊，算啥呀、 啊？啊， 这个创业好像别人也用过呀、啊。这个是经常出现现象，这都需要你这个作为一个创业人呢，一直要坚强、 嗯、 啊，神经的像钢丝般的坚韧啊， 经得住打击啊。 对对对对对，就不管你的创意被别人怎么就是风丝挖苦嘲笑， 哎呀 吧，你都要不要气馁。 我觉得就是刚才何老师提到的这个人这种人的特质啊、 嗯就是、 我们不我们在各大这个商业区里面的广告公司里看，很多广告公司里加夜班的人经常他们身上都具备这些。 太对了，尤其像是公关广告公司的 对、 这个、 比如说 彻夜这个亮灯的地方。来这个老师、 我来补充几点，因为听何教授讲呢感觉感触很深。第一个呢，创意能做好还是跟人有关。我特别同意何教授说的啊，我补充几点。第一个呢，就是对于广告创意人和节目创意人来讲，情商重于智商。 嗯， 实际上他要求你是一个情商非常高的人，很敏锐很敏感的人。很多创意他有时候不是开会中开出来的， 对， 他是你生活日常中的一个灵感，神来之笔。 对 第二个呢，要求您是视野开阔， 嗯， 阅读量要大，而且要特别杂。 嗯， 现在我们的传统的教育体系中呢，恨不得你本科硕士博士和将来你干的事儿都是一条线。 嗯， 这一个人要是本科学新闻，硕士学新闻，博士还学新闻，他其实视野是狭窄的。 对， 所以其实鼓励我们的创意人才要学科交叉，最好呢本硕博，包括你未来工作做的都是不同行业的。 嗯， 所以为什么您看很多管理传媒界的领导，有的时候是学哲学的，有的时候是学历史的，更多的是学中文的。 嗯， 而未必是像就是传媒大学，像我母校啊，我们毕业可以去当领导，不一定。就是实际上他鼓励一个学科的一个交叉，包括比尔盖茨实际上说过一句话，就是当时有记者问他说，如果要您具备一种超能力的话，您希望是哪种能力？他既没有说我希望能够这个敛钱的能力啊，还是什么别的能力，他说我希望有超快的阅读能力。这比尔盖茨的回答。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时间不够用，如果能看更多的书，看更多的节目，你在具备的实操能力就能够提升自己创业能力。包括刚才何老师说的，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啊，你拍脑门想出来的第一个灵感火花是在的，但是在执行中 往往不靠谱， 嗯， 它需要有执行方面的人去补充您的这个创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赢在创意这个大赛呢，其实只是第一步， 嗯， 我们把这个创意提出来之后获奖了，接下来怎么孵化它， 嗯， 这是一个其实更需要毅力的一个过程， 就是不能没有然后的事情， 没错， 对吧，嗯， 对。然后我补充一下，就是刚才何老师说的几点，我放大一下说啊， 好， 一个优秀的公益微电影要具备的特质，我自己有几个总结。第一个是跨界， 嗯， 很多时候啊，创意如果跨界就会带来眼前一亮啊，咱马上三台合并，北京广播电视台可能这么叫， 对对对， 就是咱们北京卫视有跨界歌王， 嗯， 其实就是不会唱歌的人来唱歌，他本身这一个创意就能立得住。跨界是现在整个创意的一个大的趋势， 没错， 这里面节目类型也可以跨界。我举个例子，新闻节目综艺化，现在都说，哎，新闻节目应该是新闻不管啊， 嗯， 综艺节目应该是文艺不管啊，文艺频道的事儿不是这样的。文艺频道的节目要做得好，要有新闻性；新闻频道的节目做得好，要有文艺性。包括比如说我刚才讲的综艺节目场景化， 嗯， 我们现在呢一说节目就只有好像是外拍啊、外采，或者就是直播间里面， 嗯， 其实将来多鼓励一些呢叫跨环境互动的节目。 你看咱们青年广播不就是吗， 我们， 啊， 没错，我们就有大量的自己出去的，包括你看有那个咱们也有一个吃喝玩乐大搜索那个节目， 啊， 也经常会外派，就是电台正在进行这种革新创新， 嗯， 就是在演播室内外中有更多的这种互动，让观众能参与。那么包括我举例子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做创意的时候啊，特别是一些短的东西的创意是可以从结果导向出发的。我这里呢有一个概括啊，因为就是微电影它是短，微音频也是短， 嗯， 这里面呢叫30秒玩概念，60秒见人物，90秒讲故事。 哎呦， 这个就是在时长上，对，30秒的时间是不够的，您只能讲一个概念。 嗯， 那么就是我举例子，这个概念中呢，在中国人印象中啊，否定传播， 嗯， 有的时候印象非常深。 太对了， 这咱不是做广告啊，但是我要说几个，嗯，比如说您印象深的广告往往是否定的， 嗯， 不是每种牛奶 都叫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酥， 哎， 这种是吧，就是类似这种，我们不生产水， 嗯， 我们只是大自然的 搬运工， 什么什么酒虽好可不要 贪 杯 啊。 你看那个机场休息室里面，没有人真正拥有什么什么名表，我们只是替下一代帮，全是否定。 对对对， 否定，因为中国人太容易说不，说 yes yes， 好好好，没问题，请你吃个饭，没问题。突然出现一句否定，会让大家印象是非常非常深的。 嗯， 包括呢，我再举一个故事例子啊，就是我的好朋友创作的这个公安部禁毒局的公益广告， 哦， 只有60秒，但是他讲了三个故事，60秒能讲三个故事， 仨故事， 非常不容易。一般来讲，说禁毒局的广告应该是告诉你毒品的危害， 对， 你会上瘾，上瘾以后家破人亡。他不是，他直接就是三个场景。第一个，父母过马路突发脑溢血， 嗯， 求救，子女不在身边， 嗯。 第二个，孩子在钢琴上面拉一个这个玩具，结果呢鱼缸掉下来，要即将砸到孩子脑袋上，你不在身边。第三个，夫人老婆在做饭的时候，这个水冒出来了，煤气泄漏，你不在身边。然后就是一个关在玻璃里面，被关在里面的人， 嗯， 他无论如何都挣脱不了这个玻璃，最后打碎这个玻璃，实际上是戒除毒品。 嗯， 这个最后写的就是说，最后一个落幅是什么样的呢？是全家人没有你在的时候郁闷的脸，一个全家福。下一个全家福是你在的时候，全家人是微笑的脸。它其实就是结果导向，也就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接触了毒品，家破人亡是三个场景给你表现的。 嗯， 父母你管不了，孩子你管不了，夫人你更管不了。 对， 就这个起到的教育特别大，这也获了广电总局和那个就中央电视台的奖。 哦，我还看过， 哦，是 高铁上在播， 没错， 对对对，12套播过， 对，我的好朋友做的，广院的 一等奖是广电总局跟禁毒局合办的， 禁毒局合办的这个提奖。 哎呀，所以说你看，这样一种创意都是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个这个细致的故事出发，哎，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每个想要参加我们大赛的，可能说的有点大哈，那我们呢这个每个想要参赛的朋友们来讲，那应该从我们的生活去发掘那些个闪光点， 嗯， 所以应该对做自己是一个对于整个生活有更加有发现能力的人， 对， 才能够成为有创意的人。 反正听完两位老师说的这个简单谈这几句哈，

作品征集截止期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z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青春联盟之赢在创意》。各位好，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对，咱们俩这个开场怎么这么没创意？ 哎呀，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俩的这个开场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 啊，就是一男一女， 皮儿薄 啊， 你知道皮儿薄？我觉得这件事是我这个 馅儿还小。 对，但是你知道，真的，我做了很多年广播节目，我才发现，就是刚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总是希望弄得特别花哨，然后呢描述特别多。但是我无数次自己听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怎么那么复杂？所以后来我发现，越简单越好。 没错，就是开门见山才行。 对，皮儿薄，馅儿争取大吧。 争取大，但是这个前提得要看头尾广告多不多，是吧？ 反正刚才上半时段啊，我们听了两位老师给我们的讲解之后，觉得受益匪浅，真的学到很多东西， 真的特别棒。 而且我得到一个点，我觉得对于听众朋友啊，听话得听音儿。如果说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什么数学家、物理学家，天生这个智力要求很高，但是对于创意的发明，可以就是情商高是很重要的。这件事儿 可以后期培养。 对，这个跟智商的区别就是情商，通过我多读书啊，或者我到处游历啊，见了很多人啊，然后呢，就是反正知识面变宽，就可以提高我的情商。 没错，尤其在爱情当中，经历越多就越容易受伤，不是这个越容易提升情商、啊。 我除了在这方面，其他都可以收获很多。 对， 对。 所以呢，实际上青年做创意大赛就更不容易， 对， 因为阅历少嘛。有些人可能刚毕业，刚参加工作，甚至还是大学生， 对， 高中生来参与我们这个，因为每次大家都很积极，那你会感觉呢，就是这个家境复杂一点，经历丰富一点的人，他出创意就会比那个相对这个生活在这个比较封闭环境中的青年朋友，就是一般创意就要好。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呢，就是把自己时间利用起来，多参与一些社会事务，参与的越多，创意越好。 但是对于年轻朋友来说，虽然我们阅历少，但也有一个优势，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对对 对， 是不是？ 没有很多，没有很多的这种限制， 没有杂志， 没有杂志。像公司的，可能在公司上过班的时间呢，他会觉得，哎呀，这个我这样想，这个能不能通过呀？他没有，年轻人他没有这样一个经历。 对，我一张白纸吧，我怎么样都好冲一下。 所以说他有时间我们在学校就是班上组织一些评选，组织一些征集，发现他对青年学生来讲，年轻来讲，最珍贵的就是有好的新鲜的点子，他们敢想，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束缚， 没有束缚， 哎，所以他们敢想， 想象力丰富， 哎，想象力非常丰富啊，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价值， 特别是90后、00后，他受的教育呢不太一样， 对对对， 现在环境又更好了，接触事儿又多了， 是的，他们现在玩连那个玩抖音呐、啊，用小视频的软件啊，什么小红书啊，哎呀，他看不太懂。 哎呀，所以我就觉得我就吃了亏嘛。年轻的时候，人家就家长啊、亲戚就夸我说：“哎呀，你这是少年老成啊！”现在看来不是什么好事， 这真的不是什么好事。 从小想的太多， 啊、 就我觉得做这个作品不够好，算了，不参加了。我可能错失了两次、三次金奖。 包袱太重是吧？错失金奖。那么要心若成竹是吧？那这样，我们先听段以前的金奖好不好？ 好， 我们也要让两位嘉宾帮我们去一会儿听过之后， 好， 稍微点评两句啊，看看当时这样的一个原创公益广告的金奖，二位怎么看？ 人呢？这才刚11:30，就真的一个办事的人都没有了。请问有人？ 你有什么事儿？ 我说。这儿几点上班、啊、 周一到周五上午8:30到中午11:30，下午1点到5点，3:30医疗报销窗口因为市里服务区关闭停止报销业务，过时不候，明天请早。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好，是这样，我想办个临时居住证，但是现在有了新规定，居委会让我来。 是这样啊，想来这儿办租赁房屋登记备案证明是吧？那就需要你的身份证、你房东的身份证和房产证。到周五上午8:30到中午11:30，下午1点到5点，3:30医疗报销窗口因为市里服务区关闭停止报销业务，过时不候，明天请早。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好，是这样，我想办个临时居住证，但是现在有了新规定，居委会让我来。 是这样啊，想来这儿办租赁房屋登记备案证明是吧？那就需要你的身份证、你房东的身份证和房产证，还有你们之间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不过假如你房东的房产证上不止一个人的名字，那就还需要房产证上所有人的身份证，都需要原件，外加所有原件的一份复印件。 嚯，到底是专门干这行的，业务真是熟的 是吧？ 我这是和你一样来办事的，只不过来的次数多了，这叫久病成医。 窗口单位，请不要让每一位老百姓都变成这样的万事通。 怎么才回来？天天这么晚，家里你一点也管不上。 我不是有工作吗？我愿意这么晚回来啊。 哎，你什么态度？ 行了行了行了，我不想和你吵。 你以为我想跟你吵啊？你说你天天都忙什么？ 哎，我想静静。 老公，你怎么才回来？还没吃饱？我给你热饭去。 别忙了，老婆，你也累一天了，你先睡吧。等我把手头这个文案忙完了， 有话好好说，日子好好过。 家和才能万事兴。 哎，这个两条公益广告听过之后哈，不知道二位我们的专家有何想法来点评一下？ 尤其是中间那段那个啊啊啊啊！ 我想静静是吧？ 我没想到小航年能出这个事儿。 对，因为我真的很想静静啊。 这两个广告啊，就是第一个广告得了很多奖， 对， 哎，包括在北京广电局啊，包括国家广电总局啊，它确实是体现了一个优秀公益广告的一个特质， 嗯， 就创意比较好， 嗯 啊，它采用一种微型的广播剧或者是微型的小品剧这样的一个形式，而且里面它有反转，有戏剧性，所以说好多就是说，哎，这广告这个创意是到底有什么特征呢？好的广告创意，无论是广播或者电视呢，都要有戏剧性在里边。 嗯， 因为人们听一个广播、看一个电视，他是要看一个故事。那么故事它就是要有戏剧性，这样的话呢，才能吸引人去看啊。所以这个他最后你看弄半天啊，最后那个人也是来办事的， 根本就不是里边工作人员。 哎， 对。 但是呢，就是因为某些部门的官僚作风，把人家来办事人呢逼成那个万事通， 真是 哎，又反转。而且就是这个广告呢，就是他演播的特别好。 嗯， 就是广播广告啊，最忌讳的是有播音腔。 对， 哎，一定 要生活， 一定要生活化。虽然是播音员那个来那个是在演播，但是一定要去掉播音腔。 对， 应该是像演员一样，千人千面。就是你是饰演的什么一个角色，那么你又要跟那个角色那个整个的语速啊、语调啊，包括他那种感觉啊，社会身份的感觉要到位。 嗯 啊，那个下一条，冷老师 的， 来，冷老师再说说看您的想法。 这个刚才何老师说特别好啊，就是实际上好的这种创意广告吧，这个叫故事化、场景化。 嗯， 另外创意要反转。在这三个基础之上，如果还能做出戏剧化、矛盾冲突，就更好了。 嗯， 那金奖呢是在这四者的基础上，后面还有价值观的传播。 哎，就是画龙点睛， 这是特难得的， 也是。 所以您看，就是因为它很短，所以这个场景一瞬间，大家感觉到是政务大厅在办公，没错吧？对话中迅速把咨询方和回答方扔出来，然后结果最后呢，这个说了一大堆，这你需要拿什么证之后。怕一反转，原来他也是来办事的，所以这个最后包括有反思性的点出，就不要让社会中都出现这样的人，实际上是在讽刺现在还有一些少数的这个办公地点啊，或者叫政务的处理中，这种叫事难办，脸难看， 嗯， 这个让大家多次反，所以其实就是有共鸣化的这种场景就特别重要。第二条呢，您看也是在对话中迅速进入这种场景，因为你两句话就听出来这实际上是夫妻。 对， 那夫妻当这个有一方拖着疲劳的身子回到家庭中，他一定希望是就是静静，咱们说的那个讽这个他是一个谐音嘛，实际上以为是个女孩，这个静静实际上是自己真正想在家的这个港湾中体会到一种温馨情感。 嗯， 那显然第一条的那种对话是奔着这个怼的方式去的。 哎， 那换了一种交流方式，你累了一天了，日子好好过。所以这里面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场景中，是吧？不同的处理方式所带来的不同的结局和结果。 嗯， 啊，这种呢，就是最后也很发人深省，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亲人？ 没错， 往往是我们把最好的态度给了同事，给了合作方，回到家里面 你比如说举例子啊，两位都是主持人，两位有没有这感觉，在您主持了一天节目之后，开了一天会之后，回到家不想说话， 嗯， 回到家可能那个态度情绪都不是特别对，因为那是您最亲的人，而相反我们应该把最好的态度给最亲的人， 没错， 所以他背后还是有一种价值观隐藏在后面， 哎， 啊，这样的话就是实际上获金奖的作品一定是价值观先行的。 哎呦，所以听到这个价值观三个字儿，我们就是在创意之初就应该树立一下自己的脑海当中的一个正确的价值取向。 对，而且我觉得好就好在他没有说教，只是把两种可能性摆在这儿，你自己选择。 对，自己选择。 嗯， 他这个第二个广告啊，最难能可贵的是他遵循了一个公益广告的规律，这个好的公益广告的一个标准。什么叫好的公益广告？公益广告是听完之后呢，让产生效果的，产生什么效果？就是说能够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改掉。 嗯， 指出一个正确发展或者正确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像咱们说，哎，最后你那样做是不对的， 嗯 啊， 对， 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嗯， 这是一个好的公益广告， 没错。 现在可能有的很多公益广告啊，就是发牢骚，就把这个毛病给说出来，把弊端说出来，但是没有一个解决的办法，这个可能是 没用， 没用， 没效果 啊，没效果的。国外的优秀的公益广告往往是前三分之二或者前三分之一，它就是展示问题，但是它展示问题不是那种特别的板啊，也是很有戏剧性的。但最后的三分之一或者最后的一半的时间呢，它要解决问题，它给你个指明一个完整的，就指明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比方说手机中毒，就现在整天都在看手机啊，看过一个韩国的广告特别好玩，都在看这些手机，看手机时间呢就像致癌。像这个低着头吧，就像好像是那个亲人去世一样，都在致癌，然后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顾了。小孩过生日也在看手机，约会在看手机，婚礼上比赛在看手机，这当然不好啊。那么就应该最后说，应该是挣脱手机这个束缚啊，然后呢，拥抱生活，亲近生活，热爱生活，哎，不要说被手机中毒了，这样的话指明一个方向， 嗯， 这样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益广告，这个也是公益广告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没错，经常我们以前看到很多这种视频的广告当中会发现，泰国的广告总会能够发人深省，能够去激发我们的一些个亲情观啊之类的。哎呀，就很多都是催泪型的广告，公益广告。但这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他们能够有那种这种创意出来，可能是不是他当地缺少这个东西，所以才会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呼吁，这样的一种内心的共鸣和呼唤出来。 我觉得要找到就是人比较相对弱点的地方、 嗯、 是吧，就是那个点有的时候会抓住人，可以说电视剧有时候拍要拍泪点，所以呢就是公益广告也同样要抓住人比较软的那一点，可能平常我们忽略了。 我先提个观点，然后让冷老师 您说 啊。 咱们我纠正一个观点哈、啊， 嗯， 刚才咱们很多人觉得是泰国那是公益广告、 啊、 是错的， 嗯， 都是商业广告， 商业广告，对， 你看看， 人家最后是卖货的， 对，好多前面那种催泪的视频放完之后，后面都是保险公司啊， 对， 什么车行啊，超市、 微信啊等等这些、啊、一个产品啊，一个饼干啊， 对 等等这些、啊， 哎、 嗯，这个其实呢就说到了，就是实际上中西方。或者是亚洲和西方， 嗯， 它不同的这种创意方式， 嗯， 就是为什么你比如说前一段这个还鼓励节目引进的时候，会发现很多韩国节目这个模式被中国电视人所借鉴， 嗯、 包括比如说过去真人秀中最火的是《爸爸去哪儿》类似这样的节目， 嗯、 但是后来也变成网络播了，它都是说明就是亚洲地区，它相对来讲对于情感诉求，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击中人软肋的那块他抓的比较准， 嗯， 因为中国人他比较重亲情、友情、爱情， 嗯， 特别是家庭浓厚的这种父母情和孩子的代际关系之情， 对对对， 这个抓准了呢是比较讨巧的， 嗯， 基本上这类创意呢就是大家共鸣也比较多。其实你要看欧美呢这类就偏少， 对， 欧美更多的是从一个理性创意出发， 还有各种就是让你省钱的。省时间的， 没错， 提高效率的，健康医疗的， 没错，没错。所以呢，我是想说什么呢？就是，用情感去作为公益广告的诉求，固然是对的， 对。 但是呢，也不要过多使用。 是， 如果用多了，就变成滥情了。 没错， 对对对，都要就是看你，主要是你想表达什么，不能说现在这个特别流行打亲情牌，我就跟风都打这个，就没有什么意思。要有你自己的内核，无论是打亲情牌的弱点，还是说提供像欧美一样提供的是一种美好。 好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为你的想法所服务的。 嗯嗯嗯。所以刚刚咱们也听了这么一段了哈，咱们也是今天在下半时段吧，再来跟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再来去分享一些优秀的案例，然后一会儿二位专家咱们再多多点评一些，点评之后咱们再做相关的总结，好吧？ 嗯， 因为咱们毕竟呢是一个这个赢在创意的全球华语广播大赛， 嗯， 那它既然是一种比赛的形式，那就肯定会有这种奖项的不同啊，这种设置啊之类的。所以呢，咱们还是先听听看一些个其他方面的金奖的内容，因为刚刚我们提到的主要啊都是这种公益广告类的奖项。 嗯， 那咱们也来听一个这种创新节目的金奖， 嗯， 能够让我们听到什么样的一些个创新点？ 好，一起来听， 来感受一下。 继续我们的职场大穿越之红楼系列，今天跟大家盘点的主人公可以说是曹雪芹笔下最为经典的一个配角，他就是焦大。来吧，方雷。 嗯，今天这故事来自第七回，宋宫花甲联系西凤，燕宁府宝玉会秦钟。 不愿再被歌单牵着耳朵走，这一小时你说了算。每周日晚7点到8点，韩毅和你切切切切个闹。 Everybody, let's go, 要要切个闹，欢迎来到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全新音乐互动节目切个闹，我是韩毅。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为什么很多原本感兴趣的事儿到后来莫名其妙的就丧失兴趣了呢？后来我发现啊，毁掉一本好书的方法就是把它划进考试范围，毁掉一个暗恋对象的方法就是向他表白，毁掉一个向往之地的方法呢，就是十一的时候去那儿；毁掉一个好故事的方法，就是把它改编成电视剧本；毁掉一首好歌的方法呢，就是把它当成起床闹铃。就这样，我感兴趣的事儿是越来越少了。 注意 ，CHWL 开启中，输入密码 CHWLDSS。876开启成功，搜索目标享乐派人群，美食狂热分子，选择恐惧症患者，下班发呆的任性青年，精力无限的大玩家，发现一大波目标，秘密武器准备，汉字雄鹰准备就绪，蒙呆降临准备就绪，大眼圣博准备就绪，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场没有炮声只有笑声，没有硝烟只有榴莲，没有士兵只有吃货的战斗现在开始。 好，刚刚听过了这样一条这个音频内容啊，也是我们在原创广播节目的一些金奖的一个混合的剪辑啊。 嗯， 那其实呢，对于这样的一种剪辑的内容，我们真心觉得啊，这个声音的效果特别要注重一些。虽然说之前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公益广告类不能够一味去堆音效，但是在这种的广播节目当中，你要为了能够吸引听众，可能真的需要把声音做得更加精致一些， 尤其片头片花这些哈， 对对对， 这是不得不做的花哨，然后音效要丰富。 这个说得特别好，因为广播节目最重要的应该有画面感， 对， 就是听到广播节目之后听众有想象空间。刚才您放的金奖作品最前的那两条都是这样的， 嗯 啊， 就是特别能够抓住我们这种听觉吸引力， 嗯， 因为咱们的听觉无法关闭嘛，对吧？ 对， 但是视觉我们说电视我们不想看，我们可以不看，闭眼。 对， 这声 闭眼， 对吧？那 个就是 伴随性的嘛， 就是个形式感很重要，因为一个作品，一个是形式，一个是内容。就对广告来说，公益广告来讲，一个是创意，另外就是创意的表现形式，这个非常重要。 哎，对对对， 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就是好的创意往往是一句话能够说清的。 嗯， 我和何教授的观点完全一样。 嗯， 不要做过于复杂的东西， 单纯，要单纯， 节目要纯粹。 嗯， 我们有时候会见到呢，就一些请我们去辅导创意方案的人，一共30分钟节目， 嗯， 这么厚一摞纸，分了8个环节。比如说一个选秀节目，第一环节淘汰几个，第二环节淘汰，第三环节淘�汰那4个又复活俩，最后来个6次杀。最后谁都分不清楚，这个人一个都记不住， 就好烦啊！ 就是逻辑性过强，环节过多的节目，看上去有一堆想法的，反而不是一个好创意的节目。 就是跟各个国家的这种受众的体验和习惯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对 对，然后可能西方观众他们喜欢把三个故事剪在一块儿，这是有可能的。 嗯， 搁中国来就完全看不懂， 而且太复杂了， 节奏太快。 对 对， 而且要看是哪种传播方式，比如说电视台，你有字幕和一些片花的个视觉上的帮助，你可以做的相对复杂。那广播没有打字幕的地方，你就纯要靠讲述还有画面感，就要简单好理解。 嗯， 对对，你说这特别对。也就是说，我们评判创意有一个标准，就在于一瞬间进入的听众或观众能否看得懂， 嗯， 而不是从头看起的。 嗯， 因为现在碎片化的这种收听收看啊，很多人不是从第一分钟进入的。 嗯， 有些节目你看，你第十五分钟一听，你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嗯， 已经到了第三环节，这个时候你就会放弃。 对， 好的都是一瞬间有代入感。 嗯， 太对了， 真的是。 是，这个 就是 这个时间有限啊，我就是说一种这创意的方式吧，这可能是 对 这个有创意人员有所启发啊。第一个，我觉得是。可以考虑新闻报道式，就是广播广告。 嗯 啊，就是采用新闻报道。咱们北京台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广告得了奖了，就是教师节。 嗯， 啊，教师节他就是什么，他就采访三个老师，他们第一次上课是什么感觉，面对学生，从他们的回答当中，你们觉得当个老师是真的不容易。 嗯 啊，从即时性的新闻报道式这种方法呢可以被这个采用啊。另外，对广播广告来讲，可以用一些文艺手法，比方说刚才那种小品剧啊，广播剧，微型的广播剧啊，还有相声， 嗯， 还有快板， 嗯， 都可以这个来采用， 嗯， 还有一些比喻的方式啊，比喻的方式，这个也经常采用。那个北京台一个大奖，就是2014年一个大奖，在国家广电局得了一个一等奖，就是向导航仪学习，就是妈妈教育小孩，老是训小孩，你这也不弄那也不弄，哎，然后他这个一边开车，他导航仪很耐心的说，哎，怎么走路，怎么走错再回来，然后小孩说，那你能不能像导航仪一样教育我，有耐心呢，是不是？ 比喻特别好， 哎，这个 比喻特别好， 哎，比喻的手法啊，还有就是一个超速的音乐，就是在5秒钟之内，你听到这个春之圆舞曲是什么感觉？1秒钟之内听到什么感觉？所以说就是。开车就不要超速，你超速的话就像听音乐，你什么也听不到，达不到你的效果啊，这种比喻的手法。 嗯， 另外就是这个巧用数字啊。 嗯， 像咱们北京台做的一个植树节，这个啊，问321是什么呀，说321是倒计时，然后123是什么，123说是数字的积累，哎，那312是什么，你猜啊，植树节。 嗯， 啊， 这样的话通过这样的数字呢，就把这个节日啊，就是植树节这个给突出出来了， 编记忆 啊，还有就是那个借用一些典故。 嗯， 啊，刚才这个冷平老师说这个禁毒的啊，禁毒的中央台都做过一条，是说孙悟空这个被这个唐僧给贬回去之后，就打300，就是打那个白骨精之后被贬回，就是他整天喝酒。 嗯， 然后一个妖精来说，那个酒不行，不解愁，来这快乐水吧，喝快乐水吧。 哇，西游记的这个跨界， 哎，真跨界，借用着好多历史典故啊，像西游记啊、水浒传啊，都可以用啊。另外就是创意，最后这个有一个名言啊，就是奥格威啊，创意大师奥格威有个名言说，当你所有创意都试过了没用的时间怎么办，就唱之，来一段 rap 啊， 咱们台 唱的， 对，咱们台夏明老师有 rap， 哎，这个非常有效果，因为歌曲啊它还是能够打动人，感染人。 对 啊，也可以作为咱们公益广告的一个创意方式。 没错，因为其实我们在每条创意当中，你可以再去想的更加的实际一点，就是我们电台也好或者什么的也好，在播出整天的全天的节目单的同时，它广告肯定有广告段，那可能是一条接一条这样播出。 嗯， 你看都是每条都是啊大气浑然天成嗡嗡嗡这样的声的话，就全淹没进去了。 对， 那你怎么能够在广告与广告当中能够跳出来？ 对的，对的， 这个很关键。 对的，对的。 所以又回归到最开始我们这一点了。首先你要多听多看，知道现在目前普遍的形式是什么，你才能跳出到这个套路当中。 对 的，对的， 跳出来。 嗯，这个就是一定要记住，做创意做这个广播广告的公益广告啊，有三忌啊。 嗯， 就是忌讳的忌啊，就是第一是这个创意啊不要简单。 嗯， 做公益广告最忌讳的就是你创意很简单，就是口号，喊口号 就完了， 啊，就完了，太空洞了，太没有任何的这个感染力和没有任何的效果啊。 嗯， 这是创意是忌简单，然后呢，制作 就是记那个简陋， 嗯， 就是它音频手段啊，音乐音响啊，用的很简陋，这个也不行， 嗯 啊，还有就是手段呢太简化，都是全是那种一种手段，那种表现方式，这个也不行啊。所以说要忌讳三简，一个是创意简单，一个是这个制作简陋，另外是手法简化， 嗯 啊，这个一定要。要忌讳。 来，我们龙松老师。 好，那就也直播时间快到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就第一个呢，要找对人，我觉得就是要找人格化魅力的垂直主播。 对， 就像盛博和吃喝，像北京电视台的月月和养生堂一样，希望能够培养这种垂直的这种人物啊。第二个是要注意我说的，就是资源为先。我们一个城市中啊，跟青年相关的美食、汽车、商场、医疗、健康、养生、收藏、儿童、法治、装修、养老，全是资源。 对。 第三个要注意场景，其实场景类节目有很多，有决斗场景，有评审场景，有欲望场景，有幸运场景，有情感场景和客户场景。 嗯， 第三个呢，可以多考虑一些融媒体的跨屏的互动手段。电视那块屏是那个跨，我们就是演播室内外的这种互动方式。另外呢，就是在题材上呢，我觉得鼓励大家做一些青年文化节目、青年健康节目和青年的生活方式节目。那么最后呢，因为就是你看文化、健康、生活方式看上去都是中老年的，其实不是，更多是青年的。 嗯， 那最后我想说一句话，叫熟悉嫁接陌生。 嗯， 好的创意一定是这样的。 好，非常感谢冷松老师以及我们的何金波老师热情的做客我们今天的青春联盟之赢在创意。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我是常小豪， 我是苗山，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